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敖季说的那座山倒也不远，深秋季节，山上苍黄一片，十分萧条。严君玉骑了一天马了，累得快散架了，但知道敖季心情不好，所以也一言不发，乖乖跟在他后面。好不容易到了山顶，敖季仍不下马，只是骑在马上看着山下的兵营。严君玉也跟着他看，只见兵营里已经长了灯，远远看见主帐，心想雨嫣然现在一定在那里大吃烤鸡，也许还有羊肉鹿肉，不由得吞了吞口水，还好没被敖季发现。天色还没全暗，只是渐渐看不清楚了。严君玉低下头来摩挲着手里的罗云弓，这一天过得真是精彩，又刺激又好玩，还得了把这么好的弓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传说中的弓，其实他是最喜欢弓箭，之前在七皇子那儿是强撑着故意不看，后来到了太子这儿，明明有许多弓箭也随便他看了，他却一直没细看，都围着太子打转去了。一想到太子，他不由得又有些伤心，连手里的弓都显得没那么好玩了。他听见敖季问， 小言，在想什么呢？ 说出来敖季一定要生气的，但他不说敖季也猜到了，不然不会问他。 小言，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来兵营吗？ 知道，你想让我变得有出息一点，不要老是围着太子打转。 但是人怎么可能不围着他打转呢？严君玉有点气馁地想着，东宫的人皇宫的人都在围着他打转，连敖季和荣浩云兰这么优秀的人也不例外，灯火不过那么点光都有飞蛾扑上去，太子却耀眼得像太阳。严君玉知道这话不能说，说出来敖季一定也要生气的。敖季在这件事上特别容易生气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只要自己对太子感兴趣，敖季就生气，倒像是在拦着自己，不让自己去涉足危险一样。严君玉抬起头来， 你知道的对吗？ 知道什么？ 殿下喜欢的那个人，你知道的，所以不让我靠近太子，怕我空欢喜一场。 殿下喜欢的不是你吗？ 是啊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是 他深夜出去只为摘一只白梅花。 看来小燕还是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出来啊。 敖季昂首看着山下的兵营， 我带你出来是让你知道这天下不只有皇宫一个地方，你也不只有东宫一个去处，我让你和他们打是要让你看到自己有多厉害，你不是谁的影子，你就是严君玉，你有你的光芒，知道吗？ 他这话说得斩钉截铁，不带一点情绪，严君玉却听得眼睛都热起来。他摸着手上的罗云弓，想起今天打仗时那热血沸腾的感觉，心中顿时迟疑起来。 你觉得我应该去边疆？ 我没有觉得任何事，我没有劝你去哪里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一切都要你自己决定。 严君玉还太小，他看不透东宫半毒戏谑背后的权力关系，也不知道敖季今天说的话有多危险。东宫那位和龙椅上那位是真正的亲父子，他再仁慈再宽厚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。别说这些话，就是敖季之前对严君玉的那些阻拦就已经是在找死了。这些话云兰不会说，荣浩不会说，连雨嫣然也不会说，他们都只会安静地看着严君玉一步步走入深宫，没有人想要带他出来。 我知道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 严君玉还是隐约知道一点的。敖季冷笑， 说了也没什么，我倒想被抄家。 为什么？ 没有为什么。 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 严君玉偷偷看他，天色全黑下来了，敖记的脸在黑暗中轮廓深刻，他不由得想起那传言来。敖记也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 想说什么就说。 那我说了，你不准生气。 不说我走了。 哎，好，我说嘛，你喜欢的人和太子喜欢的人是同一个吗？ 不是。 那你为什么一见面就对我这么好啊？不是因为我有点像他吗？ 敖记伸手揪住他后颈，严君玉连忙挣扎起来。 疼疼疼疼！你说了不生气的。 我真想知道你这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 我猜的嘛，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 敖记松开他，沉默了一会儿。 你真想知道？ 真想知道？你也要我叫你哥哥吗？ 你叫一声来听听。 严君玉嚷得厉害，真叫起来又不好意思了，扭捏了半天，用蚊子般的声音叫了句，把敖记都逗笑了。他笑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，在黑暗中打量了一会儿严君玉，忽然道， 其实你一点也不像他。 谁啊？ 我妹妹，我有个妹妹的，你不知道吧？ 敖记淡淡道。严君玉老实地摇头， 她只比我小半年，不是一个母亲生的，但我很喜欢她，从小保护她。我去当伴读的时候，她很舍不得我，哭着跟了我一路。后来我在宫里待久了，她也常来玩。她生得很漂亮的，比云亮不差，不然也不会选进宫当妃子了。 听到这儿，严君玉吓了一跳。 妃子？那是圣上的，可是他比你小，圣上的年纪。 圣上前年选进来的妃子也有十五六岁的，宫里红颜伴枯骨也是寻常事，不然圣上六十岁选妃子也选六十岁的。其实本来选不到他头上的，但是我父亲那时候要去征南诏，手握军权的大将出征在外，女儿做妃子是惯例，前朝后宫一体，就主动把他送进去了。不过我那时候年轻气盛，不肯让他去，所以大闹了一番。 敖记用平淡语气说着最大逆不道的事。严君玉忍不住问， 然后呢？ 然后挨了顿打，在床上躺了半年。我还做过一个梦，梦到自己是常山赵子龙，带着他杀出皇宫。没想到等我养好伤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死的时候才十六岁。 死了？ 宫里的女人死得不明不白是寻常事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我父亲倒是得胜还朝了，你看现在喧喧赫赫多么得意啊。 敖记的声音听不出情绪，严君玉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觉得凉意入骨。敖记偏过头来看着他， 听说你想要殿下的心，其实殿下并不擅长把心给人，但他们都很擅长践踏别人的心。用云兰的话说，他们糟蹋起好东西是不手软的。 世人心尖上的东西送进这宫里，只配由他们糟蹋；世人心尖上的人送进这宫里，他们弃如敝屣。不如此，怎彰显天家威仪？都说萧景琰是真正天皇贵胄，气质尊贵无比，其实这气质来源于他脚下那累累的碎片，每一片都价值连城。严君玉不知说什么好，想了许久，只能低声道， 我不会的。 尽管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没底气，敖记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他心思，只是淡淡道， 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你看。 严君玉顺着他的目光看下去，只见兵营外有一支队伍，看不清装束，只看见提着整齐的灯笼，如同金龙一般到了兵营门口。兵营里灯火更加辉煌，倒像是在迎接什么人一般。严君玉跟着敖记匆匆下山，还没到营门处，就看见跪了一地的黑压压的人。最前面是一位鬓角染霜的中年人，穿着甲胄，似乎就是敖记的父亲。在他后面，燕龙、程松还有许多他没见过的将领都恭敬地跪着。 营门外停着一架玉辇，五爪金龙，只比圣上的稍小。雨嫣然正挑起帘子，辇中坐着的人向来有着仁慈谦逊的名声，但他的身份下仁慈谦逊的表现也不过是在别人跪拜时微笑颔首罢了。他似乎刚从圣上那儿过来，仍穿着华贵的滚龙袍，宫灯照见他英俊面孔如同神奇，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。无数人跪在他脚下不敢看他，却又时刻提心吊胆听着他的动静。他就在这样的万众瞩目下微笑着，十分熟练地朝着严君玉伸出手来。他仍然笑得这样好看，眼睛漂亮得如山岚。 小安躲到这儿来玩还有好找，走吧，带你回去用晚膳。 严君玉想看敖记却不敢看，他知道看了对敖记也不好，只好默默把手放在萧景琰手里。玉辇很高，严君玉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上去。他的掌心很温暖，握得并不算紧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严君玉的眼睛里忽然聚集起许多热气，几乎要掉下眼泪来。没关系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他喜欢的人叫萧云，他的名字是一棵树，他什么也不怕。严君玉不是第一次乘着玉辇了，但这次心境和之前每一次都不同。他不是傻子，他知道太子这样来找他，在外人看来是什么，他都知道，太子一定更清楚，但太子还是要来，还是这样大张旗鼓的来。在所有人面前，当着敖将军，也当着燕龙，当着程松，当着那些半个时辰前还在欢呼他名字的士兵，他们现在该如何看待自己呢？会不会也像宫里那些人一样，在背后稀稀疏疏，当作一个笑话来说？ 小颜后悔了。 一片安静中，萧景琰忽然说道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